又翻嚟 我有啊有啊有啊，我 啦， 見到自己喺度玩電話， 啊， 係，我見到就好似臘鴨咁樣 唉， 嘅 唔好意思，啊，各 我。 位觀眾，我哋又上 好叻 線 喎你，你知 啦， 唔知搞咗 返來 好耐啊？今 咯， 日真 今日搞咗 係， 粒鐘，啊，on and off 斷線。 YouTube 寬頻要好勁先得。喂，咁揾人喂阿 Gemini 好邊間得咧？我用緊香港。 而家系用紧我部手机嘅 wireless 嘅，咁所以我部手机嘅 wireless 都唔错，发觉系咁啩？ 係咪咧？覺得好奇怪，點解會用手機咧？係因為我屋企嘅寬頻唔知點解係可以做唔到咯。 咁唔緊要 我要 啦。 打電話去叫人嚟 咁 check 我部 喎。 机都应该可以轻熬到1个钟嘅，我部机就有咁大问题啊。OK，咁啊，唔阻大家啲宝贵时间啦，即系费事大家未瞓着之前，咁即系 係。 wake up call 先。系 wake up 啦，唔该，半夜三更起身屙尿。 今日咧，我個仔咧係着咗 tuxedo 嘅，OK。咁咧 唔系我啊 頭先大家可 吓， 能 系佢 見 个宝 到 贝 噶啦， 仔 我個寶 啊， 貝仔，我個而家排第三個仔啦，咁樣。 白雪雪 係啦，白雪雪佢着咗件 tuxedo，點解咧？因為今日有個好消息咧，就係我支 非 持 法。 嘅我嘅 favorite，OK，我支持嘅候選人可以入閘 OK 啦， 咧，好 好 高 開 兴啊， 心 系156 啊！ 票 係 啊 啊， ，OK。 156票， 咪 好開 讲咗 心。 泛民会俾足嘅，咁啊胡官都唔系贪心，不过就协调唔到个6票突咗出嚟。 係。 嗱，至于胡官会回翻礼出嚟咧，啊呢个考起啦。 胡官話佢夠佢就停 啦， 㗎 佢 啦， 唔 係 会再 啊。 call 问嚟突咗6票 但係嗰6票你唔知 會 会 唔 唔 會 会 有得 送 六？ 俾叶柳 唔 咧？ 係啊，唔係，即係會唔會到時有人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其實我諗完之後咧，啊，車公部門叫 琴晚 我 上 要 帝 投 報夢 俾， 叫我要投俾第二個， 冇 上帝 錯 ，OK， 啦，咁樣。 咁有個 safety margin 6票 margin， 係，喂，阿 Sydney Lin，你話用 HKBN，我就係用緊 HKBN 唔好信 啊。 佢 哦， 啊，cool。 本來係有次官嘅，喂，by the way 啦，依個你寫咗魚翅個翅啊，唔該， 阿次官頭先好努力 Darling 咁啊， 翅。 越洋打過嚟，但係斷晒線， 係， 咁所以大家非常抱怨。 所以 阿次 咧， 官就 次官就冇辦法 唔 啦， 阻大家時間， 就去做自己嘢啦，咁 係啦，咁 樣， 啊留翻俾我同阿女王撐翻啊呢粒鐘先啊，嗯。 冇錯，咁我哋繼續講。 咁除咗胡官個好消息，阿女王好高興之外，咁 我真係好 啊 高 胡 興， 鬚仔都入咗啦 係。 ，OK 啦，咁就基本上泛民要求兩個入咗啦， 咪有票突咪俾埋葉劉入咯，主要係咪先？我最想就係見到你4個同台辯論，係嘛？ OK， 香港人關心嘅議題，想知道，好細聲啊，Muscato 啊 聽唔到啊？大 Muscato， 聲啲， 職業病， 其他 OK，咁其他 OK 啦， 啊？係 其 咪？ 他人 OK 嗱，邊個聽唔到唔緊要，而家 live 㗎，咁所以 send message 俾女王啦。咁佢即係會話俾大家知道咧，係咪真係有問題㗎啦 大家 ？OK， 唔使驚，send message 俾我，唔係使需要有我手提電話嘅， 唔 你直 使啦， 接喺我而家識用啦，OK？依個 好啦， YouTube 話時話正經話題 咩 啊， 咧？ 有咩跟翻要今晚啊甩漏嘅咁失話題？ 咁失話題？ 今晚有咩話題？ 冇啊，見到你啊，梗係 講 講。 我？ 講翻決戰啲話題，唔係 梗唔 講 係 咩， 啦，唔好誤 大 會，係我嚟 佬。 搭台，好老實，今晚呢個咁失話題，講啲咁嘢嘅。 冇嘢咁喎， 咪上次你咪講緊個告潮女嘅 咩啊？唔係我啊！呢啲 咩啊？ 咁高潮嘅話題，咁啊，梗 係士 係 官講， 咁啊，梗係探長 我 加 探長 次 講 官。但係咧講下咧，柒下柒下唔信喎。Lee Joyce 話 ，OK，講到好似我冇高潮咁啊！繼續， 我唔知，我唔想知。OK，我哋啲聽眾聽你節目好有高潮。 咪 今日唔同話題咩？咁失我搭單喎，大佬啊，唔係決戰中華嗱， 唔 記 係 住， 啊。 我從來唔會喧賓奪主， 唔 一支 理 咪 噶 嘅 啦， ，OK？ 唔理噶 點 啦， 解？ 唔理噶啦， 睇人唔睇 唔等 睇 禮 人 拜三噶啦。嗱，今 點 朝 解？ 10點鐘係咪？薯片叔叔咧就遞 報 咗 名啦， form 啦， 係咯， 第一個 第一名啦，係咯 搶集。咁你哋 ，OK。 班對唔住，輪到我鬧人。咁你哋班有驚咩咧？係咪吓，我成日都話 let the best 聲音教世啊，Elisa Chan 有幾個都咁講，麻煩大聲啲。 係大聲少少，除 謝 非 謝。 有觀眾話覺得係大聲得滯，叫我哋細翻聲啲，唔緊要啊，就盡量教大聲，OK。 系啦，如果大声得滞，你就揿细声你个喇叭啦，听 或 众。 者佢摆远啲都得噶，可以 系啦， 摆 远 你 啲都 可以 得紧要 行出 ，OK。 去 我 个 就 厅度。 摆远啲你个咪 冇错，系啦。 ，OK，嗱，继续。 咁啊，我就讲话 let the best man win，系 啊 咪？ ，best 咁 foot forward exactly 咁样。咁香港人，你理得西环有冇操控啫？你理得中共有冇操控啫？你唔好相信啊嘛，你唔好 follow 住佢个 trap。就係你自己洗自己腦，你相信你想支持嘅人冇行，所以你要揀個第二個啊嘛。Be brave at choosing and honouring what you believe. 我哋就唔信篩選嘅，亦都唔希望見到啲咁嘅打矛波篩選。 嗯哼， 即係名為陰謀論，實為篩選，嗰啲係冇意思。咁同西環係完全一樣嘅啫。 Exactly，喂，老老實實，如果你因為嗰啲咩陰謀論啊、界票論，你就可以篩緊一啲人嘅話，咁你唔好同我講你追求民主，你同西環操控係冇分別嘅。仲有啊， 最緊要就係話係投暗票咁啊，大佬啊！ 嗯， 今日好老實，即係亦都有中間人今日約咗我食飯啦，晏晝咁，所以你知我嗰啲紅色背景走唔甩噶啦。其實都已經講咗啦，即係個個都驚到不得了，就每人坐底都有300票咁滯。 嗯， 真噶，而家每人坐底有300票，我未計葉劉啊啦，未計葉劉啊， okay。 即係應該就林鄭、胡官同埋呢一個胡鬚仔，其實坐底係各有300票嘅。咁即係西環而家即係驚到發癲。咁希望大家明白一樣嘢咧，點話暗底300票咧？你睇田大少啲表演啊、表態，你就知啦。根本係暗票的話咧，你冇人撳到噶。李超人都已經講咗，佢就唔會提名啦，但佢一定會投票。咁點算咧？又投俾贏嗰個。咁好明顯，暗票嘅制度咧，就大家都明白民主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所謂防波堤嘅，就係暗票的話咧，到時你就唔好講操縱啦。除非你真係啊，即係可以天眼通睇到點投票嘅啫。 所以你哋如果啊聽得呢個節目嘅人咧，唔該你有獨立思考，我相信你有嘅，因為你冇咧係唔會聽我哋節目嘅。因為咧我隔離依位咧，我認識咗好多年嘅好朋友咧，佢絕對係唔會講一啲好聽嘅説話。OK。而我 幾乞人憎添啊！陰公 啊，你成冷血添啦，係啦，你其實你唔係冷血，你話自己冷血啫。 酷到結冰。 我係認為你係冷靜嘅 ，OK， 即係你唔會咧俾一啲唔同嘅言論咧去 sway 咗你咧改變立場，或者我簡單啲講，就頭先個 point 咯，就你唔會講一啲大家啱聽或者係覺得好聽嚇，贏得最大嘅掌聲同埋得到最高嘅道德高地，唔會。 人都冇求啊，大佬，你想我點？ 而我咧就係、是、我隔離嗰位都話唔會揀啲好聽嘅嘢講，我係冇能力講嗰啲好聽嘅嘢出嚟嘅。 唔係，你夠老實啊！ 我一開口就係及著你，同埋我開口就係講我真心嗰句，即係我覺得你係乜嘢粉，或者你支持邊個，你即管承認，你唔好話我唔係，跟住轉頭人哋話佢支持第二個嘅時候，你都癲咗。OK， 即係 就算長毛，你照樣邀請上嚟講嘢啦。 係啊。 喂，又冇見到我哋會扯人。 喂，其實我哋請埋其他㗎啦，我哋等緊佢哋有冇人採我哋啫嘛。 我唔會唔採嘅，睇幾時採咁解嘅啫，即係起碼胡官同阿長毛會採啦，即係肯講嘢啦。 葉劉都應該有機會。 逢請必到添，不過你有冇需要咁解？ 你唔好咁啦。 嗱，唔會話唔俾面。 你俾阿養完咗個心願啊。 OK。咁我盡量，即係下個禮拜三節㗎啦，但係好似係嘛？ 我唔記得 嚇，係啊，咁樣節噶啦提名，咁所以變咗，如果下個禮拜三決戰中環先請佢上嚟，煩啲。 唔緊要，俾佢講一下佢嘅咩啊嘛。Exactly， 就啱啱咧呢叮當咧就話而家好想葉劉有得入埋去，其實三百家佢哋都係有依個諗法嘅，據我所知，就係、 是、夠唔夠分啊嘛，而家係。 Exactly， 就算真係有一啲。鄰近地區的駐港官員、人士、地下黨員企圖操縱，咁都要問過你香港嗰700万人，或者登記咗嘅選民。Would you allow it？ 你今次嘅表態就係你唔去相信陰謀論，你唔去相信啊邊個係點樣點，只有一個人有機會同阿林鄭抗。你只要唔 fall into 依個 trap 咧，你真係支持四個。候選人都可以入到閘嘅話咧， 嗱， 依個先係 入閘還支持 反篩選啊！ 到時投票投暗票咧，就另外一個好唔同嘅動力嚟㗎啦。 唔係，而家我明白，但係而家大鑊在就係啲人咧，就係相信話，只要咧有多一個人入閘咧，就會攤薄咗啲票。 但大家啲政綱都未出曬㗎嘛，都未傾偈㗎嘛，未辯論㗎嘛，大佬啊！ 嗯， 你完全未曾大家困過㗎，你叫長毛同阿胡官叫均真啲。出嚟傾下偈，大家交換下意見，講下政綱，你滿唔滿意一回事，起碼有機會俾大家講啊嘛。 但係而家啲人咧，嗱，我聽，我 想聽 ，exactly， 我好 frustrated 嘅地方就係咧，就係話佢根本就係西環派嚟，佢根本就係 Plan B， 你睇下佢同林作點點點，你睇下佢又點點點，全部都係一啲穿鑿附會。OK， 嗱，你有真實證據嘅，唔該你啦。OK， 就走去提案啦，你去一個選舉舞弊。 報警啊 ！Exactly，go ahead，OK？、Okay? 因為我話俾你聽啊，不斷咁樣散播呢啲謠言嘅人咧，有幾大嘅呢個網台 ，OK？ 我點解咧咁多年嚟，我一路都話邪惡撚人咧嚇、啊，網台三大撚人咧。原來唔止啲撚人嘅，有啲新興嘅撚人咧，以為自己會做新一代嘅教主嚇 ，OK？ 嗰啲咧數目唔清唔楚嗰啲台咧，不斷咁樣籌款啊，跟住從來唔公布自己條數，而我又可能同佢有關嘅曾經 ，OK？ 嚇唔知得太正氣俾人趕走都唔緊要 ，OK？ 喂，你哋有冇關心過咧？依、這個陰謀論嘅背後啊，陰謀背後其實係啲乜嘢？係咪有人為緊自己嘅仕途鋪路啊？有冇人其實自己私交甚篤啊，同啲候選人，所以好想可以撈到啲油水啊，有啲咩一官半職啊？喂，你哋唔好咁天真啊！如果真係支持民主嘅，係所有人都要入，包括葉劉。你問我中唔中意佢，我梗係唔中意佢啦。我點會中意佢啫？ 問題你， 但 係 我都要俾佢入嘅喎、啊。如果我會唔會依個時候話啊、哎？你俾葉劉入，你就攤薄曬啲票，長毛係鬼，收共產黨嘅錢？唔會啊，因為。喂，個 election 係講明咩㗎？基本法45条啊嘛，係咪？只要年滿40歲啊，香港住滿唔知幾多年啊？ 嗯哼， 喂， 嗯， 參選咯，我唔入選，我唔得，我未夠40歲。 所以投暗票，公平一樣嘢、 啊。嗯。跟住阿小夫妇問我，其實三大老人係邊三個？周街都有老人啦、啊。我講嘅係網台邪惡三大撚人。咁咧。我而家唔喺度咧，慢慢講佢哋有幾邪惡啦。因為咧 ，I tell you one thing， 就係 if you know what I know 啦。如果你係我，你經歷過我同佢哋交手嘅過程咧，你直情唔會覺得依個世界仲有任何嘅公義可言，因為太恐怖。佢哋可以喺人前咧盡得掌聲啊，攞盡曬道德高地啊，幾咁正義凛然啦、啊。但係實際上係點樣咧？就係、是。打電話去啲機構度，你想我唔講衰你咩？磅水，係啊，有單嘢就嚟要審噶啦，打電話去咯，托住盤吉咁樣樣嘅黑社會嘅行為嚟嘅，你知唔知啲嘢啊？你唔知嘛，但我知啊嘛，咁所以我咪話稱呼佢哋邪惡三大撚人咯，同埋嗰啲明明結咗婚又同你講話好中意你啊，叫你同佢喺埋一齊嗰啲咧，依啲唔係撚人係咩咧？係嘛？又或者話叫你簽俾佢啊，去幫手呃人啊？做法事啊，50万一場啊，嗰啲喂， 會唔會細矮啲啊？呢啲 大佬啊，即係老老實實， 即係會有人為咗啲咁細矮嘢做呢啲。 我50万，我覺得大數目，咁可能佢覺得50万一個少，有10个8个嚇、啊、就唔少噶啦嘛咁。咁所以咧就係、是、你哋聽人講嘢之餘，自己真係要諗到底。公平公正的選舉是怎樣？ 潮流那個傳媒興 false truth 啊嘛，咁唔需要真噶嘛。 哦，係咩？ 係啊，潮流興咁，所以基本上我就冇乜點勞氣咁。女王好勞氣，我唔勞氣咁簡單啫嘛。夠急，有本事嚟搞我笨。 唉， 我每年都唔知使幾多律師費，好正常呢樣嘢。隨便。 我知竹子矛盾 啊！啊，竹子矛盾 喺度。阿姐好勞氣，因為 下火。 唔該。 見個仔都唔開心啊，女王家好嘅，講正經嘢，出完氣啦，出完氣未啊？ 啊，冇，我哋繼續講。 出完氣未啊？好嘅，講正經嘢。 我哋講乜都得㗎。 講乜都得，咁啲話題啊嘛。今日次官要講獄警罪。 O K， 講啊講啊講，但次官唔喺度， 次官唔喺度，咁點算？ 講咩都得啦，而家。 講都得，冇所謂㗎，隨便你。唔使。 佢咁得 閒啊，佢。睇大家中意聽乜鬼？有幾樣嘢大家可以揀㗎，同阿女王打個招呼啊。 係。 原本咧就係想講啲獄警罪㗎。 聽眾，你哋想聽啲乜嘢？ 又話想聽高潮女。 係。 上次斷咗。做咩嘢？ 但高潮女係阿探長講會好啲嘅。 探長佢比較高潮啲。 佢係佢好高潮。 我冇乜說服你嘅陰公。做咩嘢？ 阿楊會 disagree 係你哋有啲乜嘢話題係咯？我哋唔係冇 prepare 啊，但係咧就我隔離依位仁兄咧就非常之 liberal 咧。Oh yes,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policeman behaviour. KF 嚟咯。 Behaviour 嚇。 講。behavior 有咩拉架 啊？係啱啊！問你啊，法國有獄警罪喎、哦。 法國嗰個唔係叫獄警罪啊，搞清楚嗱。咁所以基本上咧， 聽眾如果唔知嘅話咧，蕭公子係喺法國讀書嘅，係啦。 你唔好考我唔識法文。 係啦，佢識嘅咁啊。 OK， 其實法國所謂獄警罪咧，嗰班友仔咧斷章取義嘅啫。 嗯。 嗱，你真係可以去翻法國，因為佢有一個民事法典同埋刑事法典噶嘛。 嗯。 你 code civil 同埋 code penal 噶嘛。 嗯。 你想翻去 code penal 嗰度睇啊？ 咁法國刑事法典4335章呢個433-5，咁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啦。咁先前嗰位咧都係曲433-5嘅，啊就係話哦法國要辱警罪，斷章取義都好緊要。咁、那個 CPDL 即係嗰個刑事法典433章5条咧，就係講緊呢個侮辱公職人員罪，就唔係講緊警察。你中意可以包埋警察，但係法國嗰個公職人員咧就包埋法官。包埋立法議會議員，包埋好多公僕，甚至非常明顯地喺第二段明顯寫出一種大家都冇留意過係屬於公職人員嘅公職，叫做教師。咁所以根據法國嘅刑事法典433-5章的話咧，基本上所有公職人員都係不可以被侮辱嘅， 不可撼動。 啊，你中意可以侮辱警察唔緊要，隨便你，但係夠膽死你侮辱教師的話咧，你一樣死，一樣都係運你2年同埋罰你呢、這個7500蚊法郎歐羅。 歐羅。 咁如果係刑事嚴重的話咧，就甚至 double count 就罰夠你呢個15000蚊歐羅嘅。咁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啊，而係極少用呢條法例咯。好少人留意，好少人留意呢樣嘢。咁你發覺成日都暴動啊、打交啊，即係各種示威啊。即係我做學生嗰陣時候，3日唔埋，2日罷課咁嘅嘢，鬧啲警察七彩。好少有俾人告。原因咧，大家睇清楚，上文下理，法國嘅刑事法典咧，並非蘇維埃嗰只講乜都得嗰啲啊，唔係。專制嘅情況底下，亦都唔係話所謂呢個專政嘅情況底下任得你告嗰只。因為法國亦都同時有人權法噶嘛，大佬啊，亦都即係話你唔係喺人權法嘅言論自由保障底下嚟侮辱公職人員嘅，即係講得明係無理嗰啲啦。咁你先喐得你噶嘛，咁就極少用。好少可見啲人告呢條罪。 同埋你聽到佢係有兩手準備噶嘛，即係佢左手係人權法，右手就侮辱公職人員啊嘛。 但係人權法係高過所有嘢噶嘛。法國大革命之後1792年就寫啲人權法，我到而家冇改過咁滯。視乎你所謂運用落去刑事法典裏邊嗰個執行細則問題嚟嘅啫。咁所以你法國嗰個查理周刊乜人都玩㗎。唔係聖誕老人喎，唔係阿拉伯喎，就算係拿機關槍掃冧咗嗰班寫人編輯之後咧，佢哋一樣係 Sweetchali 嘅喎，你咬佢食啊，係咪先？咁就基本上發覺咯，你唔好睇佢啲文字寫成咁嘅死樣，得佢可以喐你，但極少咯。原因就係你嗰個人權法依然凌駕你嗰個刑法裏邊咁細張433-5，就咁簡單啦。 咦？咁、香港而家 斷章取義到痹，即係話你夠膽死，你成班差佬一齊爆粗話我要辱警罪 ，fine， 你抄足法國啊嗱。第一件事，你人權法係咪凌駕嘅先？你咪係入咗憲法層面，你唔好同我講話係啊，好明顯唔係。第二樣嘢的話咧，喺嗰個刑事法433-5裏邊咧，亦都係一個所謂平衡處理嘅。咩叫平衡處理？係任何公職人員。包括你而家孖緊嗰班教授，唔好意思。咁所以就係話，你話辱警罪有的話，已經有好多人提出咗啦。咁辱師罪有冇㗎？有啊，侮辱教師係有罪嘅，法國一樣。咁所以法國嗰係好均衡、好平均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千祈唔好斷章取義咯。 如果係咁咧， 你係要的話抄到足，唔好話揀啲唔揀啲咯。OK。 嗱，如果我咁講啊，喂，如果係嚇咁啊，好彩而家姓梁嗰、那個。唔連任啫，咪係被唔連任啫， 係被唔連任，係咪先？ 喂，如果唔係，佢遲啲咪學泰國都得㗎，侮辱呢個皇室成員啊，嚇、啊、超然嘅佢， 姓梁的後裔啊， 冇錯啦，咁都係咧，就係、是、呢個係刑事罪嘅。 咁所以咪從來都係呢啲咁嘅所謂啊，即係專政分子永都係斷章取義，抄啲唔抄啲就博大步。人除咗蠢之外咧，就冇其他死罪㗎啦。咁所以各位觀眾就唔該，唔識法文唔緊要㗎，有 Google Translate 嘅， 係， 你就算開 Google Translate 都死唔到人㗎，都唔會太過離譜啊， 你最多拗曬頭啫， 都唔會拗曬頭 ，OK 嘅。咁但係法國嗰個刑事法典冇英文翻，而家唔會冇，咁大家可以即管試下呢個刑事法典433-5啊，唔該睇睇，就唔好淨係睇上半橛喎，啊，上半橛係公職人員啫，其實即係行政、司法、立法冚唪唥包曬，但下半橛的話咧係廣義公職人員都包嘅。尤其是教師就寫到明嘅， 所以咧，識法律多麼的好咧，係咪？ 識埋法文仲好，近排要識德文。 係好緊要，因為咧就係、是、香港嘅警察咧，就居然啦自比喻為猶太人，受 出國際咯， 衝出嚟賊啊！直情衝出去 ，OK？ 即係跟住咪割席咯， 係。 跟住嗰位國籍， 唔係你咪俾兩 代表警方，頂啫！我未見到大佬咁熟 骨嘅。喂，大佬，你俾兩個國家喎，以色列加德國喎， 即係受害人同加害人而家一齊就出嚟罵你， 係 黐鬼線。 同埋佢嘅言辭咧，佢個聲明嘅言辭並唔係表示遺憾嗰啲啦嚇，佢、直情係講話你好撚無知。 係啊。 你好撚戇鳩 啊！係啊， 係啊，你唔好咁撚蠢啦、啊！你哋依班嘢即係陀槍就陀槍，得閒就讀下書啦。即係 literally 係想講嘅意思就係咁。係 啊， 係啊，佢哋直情係覺得 astonished 啊 ，OK？ 係 啊， 拜你對歷史嘅曲解。 無知。 係、啊。 嗯。 OK， 因為點解？喂，嗰陣時嘅猶太人係被國家所檢控，係俾嗰陣時嘅執政黨。OK， 而唔需要審判嘅情況之下，直接送去劏，直接送去毒氣室，直接活埋啊！而佢哋嘅罪就係只有一樣嘢，就係佢嘅血統。佢嘅血統並唔係阿里安人，並唔係即係希特拉所推崇嘅 white supremacy 啦，叫做。咁所以，喂，你點樣覺得你受辱？你受辱，你覺得 that is your job， 你翻緊工嘅 ，OK？ 你翻工，你老細會差你。我翻工，我煮嘢，我啲客有陣時好乞衣。我琴晚遇到一台 ，I am paid for it，OK？、Okay? You are paid to take that shit，OK？、Okay? 因為你受嗰個 training 嘅時候咧，喺學堂咧已經好清楚知道你係要處理示威啦、遊行啦、potentially 暴動啦。如果喺香港喺六八九治下都唔發生呢啲嘢。更待何時？ 六八九漏打啊嘛，大佬！ 佢想打， 佢擺明漏打噶嘛， 好抽得， 大家唔係咁天真啊嘛，大佬！為乜事要放催淚彈嗰下嘢？ 喂，87粒啊，大佬，唔係1-2粒啊 ，OK？ 所以嗱，咁我哋又講翻催淚彈又好笑。 喺南韓掟咗燃燒彈添啦，已經真係，仲等你放催淚彈？ 你想想他放了那麼多催淚彈，大家都聽過啦，說有5個人啦，包括梁振英啦，他的好朋友啦，張曉明啦，還有其他3個，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啦，OK？ 就說是要求呢要出這個橡膠子彈，是啦， 我買了的了，現 在，那是誰得停呢？ 咁啊，梗係唔透露啦。 啊，嗱，傳説 咩事啦？ 傳説中係 Winnie the Pooh 得停嘅喎，傳説中啊嚇，咁 諗都諗到啦。 佢點解咧？ 我不嬲都話啦，來來去去同一個話題，香港嘅角色定位係乜家科？其實上次又講咗，如果大家冇睇星期三晚嗰集的話，香港嘅定位就係生金蛋嘅我啊嘛。 係。 大佬佢都仲係靠香港度緊水。啱啱今日先由你嗰個中資財團168億賣咗呢個鴨脷洲塊地王啦，30,000蚊一尺，咁你想點？即係你係咪想阿爺即係接埋即係 write off 嗰啲投資先？ 唔係，你係咪想大陸咧？佢將嗰啲錢不斷咁樣整完之後，哎呀，又唔能夠外輸啦，咁啊內需又刺激唔到啦，咁點咧？啲錢點樣使咧？ 其實唔係使唔使錢嘅問題。 係咪由我屋企搭條高鐵去我隔離屋 咧？你而家係靠香港嚟定住嗰個國際金融形勢噶嘛？咁你想點？因為上一次我寫文章已經寫咗叫三期疊加噶嘛。你嗰個經濟轉型嗰下嘢，佢自己熔斷機就熔斷咗，佢冇咗個金融改革嗰嚟撐住。佢唯一佢金融線嚟香港。咁所以我從來就好冷靜一樣嘢，阿爺一定會發爛渣，一定唔會動粗。原因好簡單嘅啫，佢唔會同自己過唔去噶嘛，尤其是個荷包。攬炒啊，大佬！ 唔係佢嘅理性咧， 我 喺你度學到嘅， 係 喺個經濟理性，喺、銀紙嘅理性，佢、乜嘢嘢佢同你衝都得㗎 ，OK？ 講到幾勁幾威都得㗎，但係咧一去到銀包嗰下咧，大家突然之間都會醒曬，佢比你更清醒，佢、比你更知道咧、如果你香港有任何大鑊結嘅嘢咧，佢啲錢走唔到， 係啊。 佢啲錢去邊？好 鬼大鑊！ 同埋， 所以大家唔需要煩呢樣嘢啫。 啲外資撤出啦，李嘉誠又跑了啦，李嘉誠以下千千萬萬嘅小李嘉誠都走埋啦。 冇噶咯喎， 嗯哼， 係嘛？咁所以香港我一路都講嘅就話，大家唔好太信，即係我又睇翻去依個特首選舉，唔好太相信嗰啲陰謀論咧，就以為西環真係強如大家想象中咁樣。 嗯哼， 嗱，我一路唔覺得係咁，蕭公子亦都講過好多次，唔係淨係西環， 我都食過飯啦，係咪先？我唔驚嘅。 係啊。北邊其實是亂到一個韭菜，他們的山頭多到多過香港啲唔同嘅 社團是煩到不得了 ，OK 係啦， 個阿 Winnie Pooh 煩到不得了啊！話你知，香港對佢嚟講唔係咁重要㗎，相對啊， 點樣擺平同 政治上相對比較唔重要嘅，香港最重要嗰樣嘢咧係叫做經濟金融嘅啫。啊，你唔好諗太多，唔好以為政治上對中央嘅影響會好大，唔會 ，OK 係。咁如果你嘅政治當你喐到佢嘅經濟金融嘅時候咧，嗱咁就醒啦嘛，係咪先？ 呢個唔係政治問題嚟噶嘛。 係，但係如果你政治嘅動盪、政治嘅不安嚇，令到你嘅司法不再獨立，嚇，跟住咧外資驚啦喎，吞太啦喎，嚇，香港人醒啦喎，得閒就上下街啦，又魚蛋革命下，又佔領下啦，咁樣，跟住又不斷咁樣上國際新聞嘅時候咧。咦，咁就關事咯，咁佢就 care 咯，咁佢就擔心咯，所以點解要講阿 Winnie the Pooh 啊？唔好理嗰啲咩張德江啊，其他張曉明嗰啲講咩啦，唔好理佢哋。起碼 Winnie the Pooh 所謂嘅集核心咧，佢講咩咧？佢就話一定要保證咧依個一國兩制 要準確落實。 係啦，港人治港， 不要走樣， 不走樣，不變形，係嘛？咁依個係咩？依個咪就係香港嘅憲法咯。香港的基本法這個框架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說什麼陰謀論都覺得嫌大， 是啊， 所以最新的局勢就是說你會發覺 就算那些友仔怎樣就是撤出國際才算，就是外國領事館兩邊一抌腳的話，結果就是收聲咯， 嗯哼， 認錯就費事的了，就是吞太咯，所以就說大家不要跟車尋貼，謝謝。 剛剛有個 KF 問 了，你不要以為上邊那班真的會保你，不然你出來死了，傻的你都。 大家看葉劉已經知道什麼事了，是吧？ 為國犧牲， 不用說那麼遠了，剛剛。剛剛 KF 問了一條問題，就當然最適合答的人選就是蕭公子，但是連我這麼低B我都懂答你，就是 Aren't they have to keep their cash flow in China? Why those mainland companies still buy lands at a high sky price?好簡單啫嘛，佢啲錢要出嚟啊，大佬，你留喺上面把春咩？ 兩大原因，第一，即使人民幣唔貶值嗰個年代咧，啲錢都搏命湧緊出嚟嘅。一啲錢唔出嚟的話咧，你唔知道會發生咩事。 轉頭冇咗。 一來轉頭冇咗咧，銀行户口可以無啦啦唔見咗啦。第二張，例如買股票嘅，可能淨話準買唔準賣，或者第二日唔高興嘅，準買唔準賣，啲身家唔係你嘅，好老實。 咁 所以你喺國內揾幾多錢咧，你都唔會安樂嘅。 第一差一句 ，OK，crossover 如是我聞啦。我講過好多次，佛喺佛教裏面有個講法咧，財富係五家共有噶嘛。係啊，嗱，財富 分咗噶啦。 聽我講，是你的財富、我的財富、李超雲的財富、Bill Gates 的財富，都是五家共有。 貓的份，就是， 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Olive John， 我想幾個人都話大聲一點。 哈，係貓咪有份嘅啲財富。 我已經將我飲奶嘅力都谷壞。 OK， 得財富 okay, 五家有份。嗯。 財富是五家共有的，是邊五家呢？水、火、盜賊、官府、逆子。OK， 你一定中的，你中一個叻。中兩個叻叻 ，OK， 中曬哇叻叻叻叻叻，就係咩咧？你避得過水大水沖走 ，OK？ 喂，你美國都 天災啊， 係啦，依啲咁嘅天災 tsunami 沖走 ，OK？ 你避得過唔俾火燒曬，你避唔避到盜賊、俾賊啊？即係身邊啲人啊、穿櫃桶啊、金融大鱷都係賊嚟嘅喎，係嘛？仲有咩咧？官府啊，大佬啱啱啊？係咪先？ 官賊就冇分別嘅啫。都是有槍的。 超堅話最近去了哪裡？什麼事？什麼？咦，在四季酒店被人捉走了。哦，那最後是什麼呢？就是逆子了。OK，逆子就是 敗家仔。 沒錯了。OK，是有這五塊東西的。所以呢，尤其在鄰近地區，這個官府的勢力啊，勁。而他們呢，逆這個賊是怎樣呢？盜賊是怎樣？一街都是。 嗯，但是这个情况呢就有一个地方是例外的，就是严守法治的香港特区。 嗯， 那所以为什么国内那群大富豪呢就不论几有钱也好呢都是周身不安乐的，即使人民币不变，所以很正常，来香港经过香港全世界，因为人家守法了嘛， 明白嗎？那女王說那些所謂天災橫禍就算是敗家仔才算，她整個信託在這裡，她信得過法律，她信得過信託人，居然連敗家仔都不用怕，官府又不用驚，除了你走私漏税啫。咁好明顯，咁所以點解第一樣嘢就係唔係啲錢湧曬出嚟吧？解釋翻啊，即係莫講話政治唔政治，你相對論，你個法制總之係獨立嘅，總之係法治嘅，基本上冇人捉得你錢。 香港同大陸最大嘅分別就係我哋嘅法律唔同。 法的 okay? 第二樣嘢咧就係話，自從呢個咁人民幣開始貶值之後咧，大家驚啦。即係有部分人成日講資爆啦，資嗱反而唔驚資爆。 有人講緊啊。 OK， 成日講資爆啦，未必爆得咁快，但係佢哋驚啊嘛。好理性嘅經濟嘅嘢，你每年跌50%就一個月跌5%都有機會，驚啊嘛。咁點啊？啲錢要避險噶嘛，咪嚟香港咯。因為港元同美金掛咗鈎，即係買港紙或者買香港嘅資產，等於買咗美金資產。你就算乜嘢都唔做啊，你保本都已經喺翻度啦，咁簡單啦。第三樣嘢就更加黐線嘅 升值。 不是升值咁簡單，你調翻轉頭要講翻咧，就是因為中國而家驚資金外流啊嘛，其實人行已經落閘放狗，唔俾你掟咁多錢出去啊，諸如此類。近排大把富豪已經喊咁口，你咩內保外貸啊嗰啲幾嘢地下渠道啊，冚唪唥截鬼曬，就是、因為中央已經驚咗個地步咧，就如果你再咁走資，人民幣一定冧嘅，咁所以好鬼死驚。問題係你有將來嘅佢有過長梯啊嘛，嚟咗香港嘅錢，你估咁容易俾你調翻翻去咩？最近有一個指引就出咗嘅，就話如果你國內啲資金嚟香港，鼓勵向外走，咁所以又兩難嘅局面嚟嘅。咩一帶一路啊，向外投資啊，要發揮呢個經濟影響力啊，即係你錢要向外行啊。係 咯、 okay? ， 你唔俾人投資，你叫人去一帶一路， 你唔俾 啲 錢 去 投資，點搞啊？你出到嚟先 啦。 好啦，出咗嚟之後咧，其實佢又有好古怪指引嘅喎、個短期指引啦、啊，就係、是、話如果你央企國企買股票先算啦、買股票而套現咗嘅，上市套現咗嘅。其實佢係要求你盡快結匯翻返去買人民幣嘅。 白痴，對唔住。 如果你賣咗先係啫喎。所以班友咪唔賣咯。 咪擲住咗。哎呀 ，sorry 啊，其實我好想買，但我買唔到。 佢總之一日唔賣啊冇事啊。問題你唔好以為淨係坐喺度死咕咕先得㗎。咁嗰扎嘢你要變第啲嘢出嚟㗎嘛？咪點流通啊？銀行嘅睇嘢就咁過癮㗎啦。你揸住只股票，你可以唔賣㗎，你可以按㗎嘛。有係借俾人用噶啦，於是乎咧，銀行體系裏面咧，其實多咗啲股票咧周圍轉嘅。技術上嚟講咧，國企央企係冇賣過股票嘅。不過啲股票可以變轉做第二啲嘢，咁第二啲咩好啊？有回報嘅嘢，例如買樓，又係炒到七彩。 香港有啲咩嘢係一定升㗎，一定賺㗎？大家諗下。 血壓 ，OK。係 啊，我睇新新聞都 係。血壓一定升。嗱，咁所以變咗就係解釋翻一樣嘢，大家就即係睇嗰個。即係成日阿女王都係講，你睇啲外觀嘅嘢咧，就五花八門、萬花筒咁睇到眼都花埋。但係呢個唔重要㗎，呢個所謂色相現象世界嘅啫。你要的話咧，就攞翻個中指。你唔好睇出面嗰陣嘢，好似我咁酷到結冰就得㗎啦。因為就係佢冇安全感咯，咁簡單啫嘛。咁佢冇安全感，咪送曬錢俾你使咯。咁當然你唔好拒絕。問題係視乎你拎咗錢而係點使嘅啫。咁有啲咁啊，財政司司長就唔知點解，你中意量裝修自己豪宅啊，或者一頭話冇錢，搏命嗰頭起基建啊，係都係塞翻啲錢上去咧，我唔知點解嘅。 咁如果大家咁中意講陰謀論嘅話，咁我又出翻人哋出嘅一個陰謀論啦，好唔好啊？唔啱聽嘅一定嚇，就話其實咧有啲財政司司長咧兩樣添，有啲財政司司長咧就特登咧估低好多。即係咧，估百幾億盈餘出咗嚟係900多億盈餘咁樣樣，哇，爭好多，咁咪有錢做基建咯。咁嗱，亦都有咁樣嘅陰謀。咁但係我個 take 係咩咧？咪就係、是，咁你講乜都得㗎啦，你都識講陰謀論啦，係嘛 ？OK， 咁咪真係唔使信咯。OK， 所以大家對陰謀論都可以咁樣態度嘅啫。其實， 嗱，滿意未？都唔係太深嘅啫，係嘛？係 咪？OK， 封阿 Lee 叮當話封信冇面俾，唔叫你哋道歉已經算好。我話俾你聽啦，依、這個更加串啊，即係講以色列同埋德國啊。 哦 ，OK， 人哋又冇咁小氣。 唔係，我覺得唔係小氣添啊。佢唔叫你道歉，係因為佢睇唔起你啊，中絕啊，佢唔覺得 你 有資格啊，佢覺得你冇資格道歉，因為你根本唔識字，你文盲，你老粗嚟嘅，你唔配啊，直情。依、這個先係嗰個 ultimate 嘅潛台詞啊。你要柒我俾你柒到盡，我連俾你 make up 嘅機會都冇，即係你係仔，你激嬲咗我 OK， 我連俾你氹嘅機會我都冇，我已經執包袱走人，就係咁。 扮門啪， 冇錯，佢連冚你都唔使啦。咁咧，依、這個時候咧，香港人，你又繼續你諗下咯，係啦，你到時去到外國旅遊嘅時候，香港人實唔會㗎。魚 爆真 係。係啊，你過關嘅時候，你嘅 passport 人哋問你邊度嚟 ，Are you Chinese？ 你第一時間 no，I'm from Hong Kong。Oh，that statement 咁樣樣。The Jewish statement， 哇屌！我睇你去邊啊？我俾你聽。 魚爆。 唉，所以咧，唔 識人哋俾嘅，假自己丟嘅啫。係 啦，唔識唔緊要嘅，講少句都得嘅嚇，其實係啦。 好難㗎，要講少句。通常都唔識嘢先多嘢講㗎嘛。 嗯。 Sorry。 嗯。 貓是沉默的聰明。 我點算？ 唔係女王嗰度就説話咁問題啊。 OK， 我哋有啲咩 topic 㗎今日？ 玉景罪講咗啦，兩句講完，哈，唔好意思，仲有 咧？玉景罪有冇補充啊？等我諗下先。 要補充咩啊？ 我諗緊。 冇咩補充啦。 冇乜補充。 咪再睇法文咯。 玉景罪，我嘅補充就係、是、咁，你啲法律係應該係保障大眾咯，係嘛？保障大眾嘅長遠利益咯，應該係要制衡呢個權力的一方咯，陀槍的一方咯。 都係咁㗎。 係嘛？你冇理由叫我呢、這個。即係身為空氣係嘛？空氣啊嘅走去攻擊性武器走去，你要限制我去攻擊差人噶嘛？咁我因為我唔會攻擊差人噶嘛，我唔會咁樣益佢噶嘛。OK， 但係佢陀槍，佢傷害我係個槍啫嚇，佢、自己冇事噶嘛。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是、當你一個社會失衡嘅時候，就一定會有啲咁嘅示威暴力事件噶喎。咁而市民發泄佢嘅不滿，依、這個亦都係基本法保障我哋嘅依咁嘅集會啊，巴巴嘅自由噶嘛，啱唔啱啊？今日佢哋而家係離曬譜，有30,000+人加埋家眷啊 ，B block 咁樣一堆人咁出曬嚟，跟住佢係咪冇攞到嗰個咩不反對通知書啊？ 極過癮㗎，佢呢個走緊法律罅㗎，佢話呢個特別會員大會嚟。 All right， OK。 即係特別會員大會。所以就不是集會。 咁以後七一遊行咧，都是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 冇錯啦，聯誼啫嘛，係咪？香港關心民主、關心香港前程、2047年 deadline 嘅人都一起出嚟搞聯誼咯。 咁問題係你又唔可以自刮噶嘛？如果你是特別會員大會，你不是集會。 嗯。 咁嗰班友仔喺度講爆粗嘅時候，講呢個猶太人嘅時候，又關唔關你事咧？ 嗯， 你不能够话呢个哦，因为佢自己自由发言啫。 嗯，呢个时候咪讲言论自由咯。 咁所以咪就系话，你唔好跳线啦，唔该，你系特别会员大会定系集会先？你系集会，你系非法噶啦，唔该吓。咁、我未见过你特别会员大会30,000+人，又唔使申请，唔知点解公众地方嚟。O K， 咁所以傻咗。问题系又系特别会员大会，即系唔关公众事啦，唔系随便你乱噏噶啦。咁特别会员大会你爆粗，你落唔落 minutes 啊？ 嗯， 咁你特別會員大會講呢個猶太人大屠殺，你落唔落邊啲啦？又唔落邊啲，又唔關你事噶啦。 橫州都係咁啦，啱唔啱啊？ 冇記錄。 喂，攞緊嗰啲幾廿萬啲都係咁，佢攞緊幾雞嘢啫嘛，佢點解唔係咁啫？ 幾雞嘢啫 ，OK， 但係反而冇問題。 即係咯，今日啦，使鬼啊！而家都冇檔案法啊嘛，香港係嘛？ 即係等於無線影住你揼人的話，你話嗰啲片唔知佢情堂咁解嘅啫。 嗯，好啦，我哋仲有幾多時間啊？ 咧有時間冇錯，隨便講下啫。快， 仲有20分鐘，大家聽唔聽我哋講高潮女咧？ 禁室就係講呢個題目噶嘛，話探長好聽。 好啦，好啦，好啦。 原本 mark 咗要講，我唔知道。 我哋睇翻阿次官俾我哋嘅 instruction 係咩先嚇？ 嚟到警罪啦，我記得一定要我講噶啦，唔知點解一定要我講，可能要識法文啦。 港女淪落至今，哦， 高潮女嘅事啊嘛。 係啦，係啦，係。教師刑禁語哦。財政預算案喎， 財政預算案講咩？ 唔知啊。 咩嚟噶？財政預算案冇嘢講喎。 財政預算案係咯，講咩咧？ 佢冇講個嘢啊嘛，財政預算案，大佬唔好玩我啦，呢個看守政府嚟嘅啫。 啊！我電話死咗， 咁所以就係講呢個高潮女 死咗啦，電話正式係啊。 OK。 我看不到你的留言怎麼辦呢？ 我部機有的， 我知道，但你部機不是插住了嗎？ 我不跟 Milton 可以幫忙說。 喂 Milton 你借我看，謝謝。 是啊， Milton 可以借部機。我們部後備機的，不用擔心。 好了，講高潮女，講一講。 嗨， 蕭公子。 俾你遇到佢啦，佢有幾分姿色啦，係咪先？幾靚女啦，又年輕啦，又卜卜脆啦，又有身材啦，咁樣，咁你會唔會垂涎呢？ 啞咗咯，咁 你唔得嘅，你要答嘅，你不能咁樣。 好，OK， 第一就係、是、佢有冇高潮關我咩事？ 我問你會唔會垂涎佢嘅美色啊？你咁樣理人哋嘅高潮做乜啫你？ 就算佢垂涎佢嘅美色，佢有冇高潮都唔關我事噶嘛？我有冇高潮先緊要啊，大佬，會唔會老實少少啊？呢樣嘢，我發覺所有溝女嘅男士即係搞錯咗呢樣嘢。 係， 你想溝女定點啫？你做冇男，你做鴨，你做鴨的話，你就當然滿足你顧客嘅需要。佢有冇高潮，梗係關你事啦，係咪先？你唔係做鴨噶嘛？ 你代唔代代平安有關啊嘛？係。 你唔係鴨嚟噶嘛，大佬啊？佢有冇高潮關你？撚事啊，大佬！咁就搞清楚呢樣嘢先。點解大家成日搞錯個 focus 係佢有冇高潮？點解值得討論先？ 我見到啲人都話咧，喂，唔好咩啦，唔好曲線幫無線宣傳啦，咁樣樣 ，OK？ 哦、，OK。 係，咁咧嗱，我咧就話咧，好衰嘅，我又要講，即係我見到有兩個人加機構咧嘅依個 downfall 咧。誒 fall 誒 熄咗機咧有一個 熄咗啦咩？最新燈熄喎、 哦，唔係嗰個亞視永恆啊嘛。 哦，唔係亞視永恆不是，唔係，唔係 已經唔係啦， 唔 係唔再留意了。 有兩個機構 ，OK， 咁咧嗰兩個機誒機構加人啦 ，OK，、嗯、就多行不義咧，就唔好唔信因果啦。再講咗一次啊 ，crossover 如是我聞嚇。因為咧無線喺個如日方中嘅時候咧，佢對我做一啲好唔公義嘅事，好、唔公道嘅事。大家嗰陣時我講係冇人信嘅，即係佢點樣製造新聞，佢點樣將啲嘢咧係編輯剪到咧係符合佢自己嘅利益。啊，嗰陣時冇人信嘅，直到依幾年睇到啦，佢開始見紅啦，心都涼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三大撚人啦，係咪？ 嗯 咁噔噔聲啦， 噔 噔 已經唔係好上心噶啦，佢紅唔紅都冇點上心噶啦。 喂，佢登到話林鄭會一定會當選係嘛？咁依個直情係香港人嘅希望。 咁、我唔 comment 啦，真係呢、這個 我唔知單嘢嗱，如果俾佢登中，我真係會好開心嘅。 蘇花佢命中率係好高噶。 係，佢蘇花冇嘢唔中啊！你知唔知？依家先勁啊嘛。 叻。 你不如話我聽，你六合彩，你揀一盞 number， 你剩翻六個俾我。 OK。 係啦。 即係上六八九個密碼一樣， 係啦，係啦，唔， 總之唔見六八九， 係啦，係啦，冇錯啦，就係咁樣。OK， 咁啊，你就話，就算你垂涎佢美色咧，佢冇高潮都唔關你事。 第一，我需唔需要垂涎佢美色先？ 唔係，我知道你女多，我明白，咁但係 阿楊成窒我㗎啦，係咪先？ 十九區啊嘛， 我唔會，我唔會有一區又會直播㗎嘛，陰公。 係，喂，但係咧，我見到嘅嘢咧係。多少即唔係話多啊？唔係話深層，唔係乜嘢。我冇呢個能力 ，OK。但我係覺得咧，係同大陸嘅嗰個本質上咧開始靠近啊，開始同質啊。即以前香港嘅女仔，就算幾啷禮、幾差、幾串都好啦嚇。幾冇家教、幾唔識煮嘢、乜都唔識都好啦。即總之惡頂啦 ，OK、 嗯。 港女嘅呢個等同字就係、同義詞就係難惡頂啊嘛 ，OK、 嗯。 我成日都話港女。sorry， 最衰就係咩咧？就係易溝難相處嘛。 嗯哼。 而以前啊 ，supposedly 啊 ，OK， 我哋覺得喂最好係點啊？係難溝易相處。嗱，點解難溝易相處 versus 易溝難相處咧？ 又講呢個溝女兵法啊，女王。 唔係唔係，冇啲咁嘅事，就係難溝。 大家學嘢啦。 妖難溝易相處咧，點解係好咧？難溝代表你唔濫交嘛。你難溝代表你係真係冇錯啦，你係第一你經得起寂寞，咁對於將來成為咗你另一半嗰個人，佢會覺得安心嘅。譬如佢要工作，佢要忙，佢要照顧佢父母，佢要忙嘅時候，你一講你唔會就咁啊忍唔到就要俾第二仔溝咗出咗街咁樣樣跟住唔知道發生咩事係咪 ？OK， 咁同埋難溝亦都代表你係對於你自己嘅選擇啊，你嘅伴侶嘅選擇咧係慎重嘅。咁依個因為係一個好緊要嘅 topic， 即係好緊要嘅一個叫乜咧？唔係好緊要嘅一件事啦。我諗到第二個字啦，就係、是、你唔會對依樣嘢係可以掉以輕心，即係啊我啱 feel 我就去咁樣，或者係哇你有架靚車我就去，你有2000尺咧我就有高潮。原來1999尺唔得 2000尺就得。 嗯 哼。咁呢係建築面積定係呢一個實用面積先。 嗯哼。 咁你睇下港女而家點解係一個淪落呢，次官講得好好，就係、是、用淪落呢，就係、是、以前佢係惡頂啫，即係冇禮貌啊，串啊，黑人憎啊，貪威色食係咪、嗯、但係未至於去到而家直攤出嚟話俾你聽，你冇樓，你冇車，你唔好諗。嗱，你以為淨係得呢一個話2000尺高潮女係咁啊？原來有另外一個咧，喺條街喺條街度唔知乜嘢網媒啊，喺條街度訪問咧，啲師奶嚟嘅，即係佢啲女都可能20多、30多歲噶啦、 嗯， 都話梗係啦，冇樓唔好諗啦，有保障噶嘛，咁嗰啲啦。跟、 嗯、 另外有個肥姐姐咧，就問佢，佢都話係㗎，冇樓最多做朋友㗎咋咁樣，係啦。即係你見到而家咧，依一種佢係可能啊，以前嘅港女都係咁諗。 嗯， 我認識一啲朋友，1960年嘅， 嗯 okay? 即係1968、1969、1970年嘅靚女嚟嘅、 嗯。 當年佢話俾我聽咧，啲人追佢係送鑽石手鏈啊、鑽石頸鏈，唔係一粒嗰啲喎，係一抽嗰啲喎。 嗯 ，OK， 50萬嘅鑽石手鏈啊，跟住唔知幾多十萬嘅錶，係咁樣送。以前啲人原來係會咁樣追女仔嘅，但係咧佢哋係會點啊？佢會唔要，佢唔收，佢退翻去。OK。傳說中咧 ，The One 同埋追佢嗰個 The One 咧，嚇、啊、當年都係咁樣樣，就係、是、不斷咁送佢，不斷咁退，因為佢就要話俾你聽，我唔稀罕你啲嘢。 嗯。 但係而家原來咧，啲女仔係可以去到，係啊，我要 fast，OK，、okay? 我你唔好嘥我時間。 我都擔心完嘅，呢個普遍定係唔普遍先？ 係啦，喂，咁你識 有咁 case 啊？ 你月女無數啊，大佬，你講 唔普遍咯 ，sorry。 你講啊 ，sorry， 唔普遍啊。咁呢個可能真係純粹炒作出嚟嘅啫。嗯， 唉， 咁我唔知道男士觀眾幾大共鳴啊嚇，即係即管 send 啲 case 過嚟，大家分享一下。 嗱，但係咧， 唔好騙㗎呢個。 我又要講一樣嘢啦，我諗冇乜人講過呢個 angle 嘅。 Yeah. 我講埋呢個 angle， 我哋可以 wrap up。耶，做完節目，下個禮拜見啊，講笑。就係、是、咧，其實 biologically 咧，即係喺人類學上邊咧、 嗯， 但我唔係專家，但我睇嗰篇咁嘅文啫。OK， 依樣嘢係成立嘅。但是他不是说1999尺没高潮2001尺有高潮，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来定，但他就说你的身体即是那个什么高不高潮那样东西，是你的身体呢、他会在一个好像选择题上面、 嗯、 去帮你揀一个呢你会最跟他帮到、啊、最能够跟他有一个即bond 安全感啫嘛， 唔係安全感咁簡單，而係佢同你嘅基因啊 ，OK 係有最大嘅唔同。咁、嗯、make sure 溝出嚟嘅 BB 咧唔會傻，唔會癲，唔會有啲咩缺陷 ，OK、嗯。第二就係佢能夠俾你有最大嘅保障，就係、是、你講啊安全感個 part 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你啊有咁樣嘅一個反應咁樣，咁你就會好 naturally 亦都提醒各位男士，對於基因嗰樣嘢，大家唔好咁高興。 嗯， 呢個組合好多嘅。 咩话？咩话？ 个组合好多都啱 key 嘅，即系世界上冇所谓 made for each other 呢样嘢嘅 ，sorry， 嗯。 咦？你唔 buy 样嘢喎 ？Biologically speaking， 我都话 cool 到 cool 结冰噶啦， 衰咗啦 ，cool 到结冰嘅呢样嘢吓，咁所以明嘅，嗯。 系，所以咧，而家几时即系你话，唉，女仔可唔可以即系？是花啲時間咧，我覺得是去了一個速食年代啊！你明唔明？即係話，就算話好似我呢啲，屌你咪 即係夠2000尺速食。 而家啲人 電票即收。 係啦，而家係去到咁咯。而家乜嘢都要快，包括依樣嘢都係快、 嗯。 總之就係 fast forward， 出去 fast forward 咁樣。咁其實幾年前有一套戲咧，係Jill Sanders 啊，係咪？我冇記講錯咧。 咩戲啊？ 就係揸住個 remote control， 佢突然之間即係。上帝你唔知邊個啦，就俾個 fast forward， 俾個 remote 俾佢。 佢得教噶，前線 有得教係啦。譬如咧嗌交唔中意啊 ，fast forward 啦、 嗯。 跟住咧就啲好悶嘅佢 fast forward 啦、 嗯。 跟住原來咧佢 forward 下咧，佢、嗯、就被嗰個 remote set 咗一個叫 default， 就一遇到有咁樣嘅情況就自然 fast forward、 嗯。 咁我突然之間有一日發覺，喂，我 miss 咗好多嘢啦，係、 嗯、 嘛？咁咧我點樣追翻轉頭咧？咁即係有啲嘢係你係咪真係你 fast forward 咗？同你冇 fast forward 到個效果係一樣，啲人成日想跳 step 噶嘛，即係大家知道咧即係我一個職業，即係我主要係一個職業啦。 食快餐冇營養㗎。 係啦，我另外一個就係術數啊嘛，我真係有遇過啲客人咧， 22岁嚟揾我咧，话佢要埋单。 买咩单？ 我净话咩叫埋单？我即系咁样碌大只眼望住。 埋单啊！ 跟住佢就话佢要下一个就系 棺材山地。 唔係，佢話佢要個下一個就係 last order。我話乜嘢 last order 咁樣？佢話即係下一個就要結婚嗰、那個。我話女啊，我話冇嘅喎，真係冇得咁嘅嘢。如果係你揾嗰個咧，話90岁嘅英女王係呢個一生大富大貴啊， 誇誇誇， 係咯，你揾佢咯，因為我冇能力幫你做到呢樣嘢。 佢冇留意香港離婚率啦， 冇啊， 結婚都要埋單啊。 啊！ 頭盤嚟嘅啫， 結幾次係嘛？錯， 唉，好似呢個媽咪或者 Death is only the beginning。 唉，而家係真係咧， 笑死！即係人生好多好精彩嘅嘢嘅，唔好諗住有埋單呢回事。一日未買棺材山地都唔叫埋單啊！唔該啊。 我又話俾你聽，喺 crossover 預示我們嘅角度話俾你聽咧，你死咗先係個 beginning 啊，大佬。 咁係咯，係啊，另外一個 journey 嚟㗎嘛。 Exactly， 你依一世完係你另一個生命嘅開始啊嘛。 咁我睇下咁爽啫，呢個好爽一件事。做人冇乜味道咯，變咗。 所以其實咧，佢依一個諗法咧，嗱，我可以話咧，第一啦，佢一定係一個好冇安全感嘅人啦， 嚇。正常啊。 係咪？即係你好有安全感嘅，譬如喂，要2000尺，如果我要2000尺啊，咁我咪諗下可以做幾多年咧，係嘛？我要儲幾多錢，我先可以買到2000尺咧？同埋 realistically， 咁我喺香港買唔到，咁我咪唔好喺香港買咯，嚇、啊，我咪去第二個國家咯，係咪、嗯？如果香港再咁樣搞落去，即係原來啲人係會因為陰謀論而唔支持某一個人嘅，喂，咁都得嘅，中華皇室。看你邊咯， 都住得開心嘅， 一定開心啦！ 我個 friend 去咗台灣買一個2000尺咯，農場， 係 都好開心啦，幾十萬啫嘛。 係啊，所以係咯，2000尺幾十萬咪台灣咯，啱啱啊？所以即係啊，條路自己揀咯嚇。咁、 嗯、 咧又係 crossover 呢個預示我聞啦、嗯，就係、是、夫妻咧係福報相當啊、 嗯， 方成夫妻。咩叫福報相當方成夫妻咧？就係、是、大家咧 ，OK 命裡面嗰啲組合咧。是接近，不是完全一樣、嗯啊、接近，同埋佢接近的程度當然有長有短，即譬如你算命嗰啲算到以為佢去到第幾年會離婚喎咁樣樣係嘛？咁咧依個係因為咩咧？就係、是、去到嗰個時候，人同人嘅緣分係咩咧？就係、是、一個係願力，一個係業力啊。講佛學 ，OK， 一個願力，一個業力。譬如舉例，哇，我好愛我一隻貓仔 ，OK， 我好愛佢。咁咧佢過咗身啦，我就話咧，我希望生生世世咧都可以咧。再遇到你，舉例啊嚇 ，OK， 咁樣一個願力咧，未必係佢我下一世又做人，佢又做貓，未必係咁。但係我哋會再相遇， 嗯、 再相遇嗰個形式會點，好難講、 嗯， 未必係一樣樣。但係緣分嘅長短就係願力，即係你曾經想過同呢個人再相遇 ，OK， 再加埋業力就係彼此。嗰、那個關係，譬如話，喂，我爭你錢，我冇還，我一定會再遇到你嘅，喺未來世。 嗯 ，OK， 咁我就好慘噶啦，我唔知道我做咗啲乜嘢，你只牛，你只雞，你只狗，定係誒？ 滴緊汗啦，已經喺度。 你賽馬會啊，嗰只馬幫你賺錢啊 ，OK， 即係咧，因為要還啊 ，OK， 咁還乜嘢都係要還嘅，錢又好，感情又好，咩都好，所以嗰種糾結咧就好 Q 煩嘅。 咁女王係咪想兜個彎嚟話我上世一定係採花賊？咁就有報應嗰只、 嗯。我唔係，咁咧，所以咧，冇啲咁嘅事。你是一個好人嚟嘅，睇邊個？ 上世好難講。 係啊，係、啊，你對我係一個好人啊。咁所以咧，如果你同嗰個人嗰、那個關係唔係你可以無中生有嘅、 嗯， 即係唔係話二千尺嗰個人，我同佢冇緣分，我能夠做啲乜嘢就會有個緣分，因為依個唔係依一生嘅嘢嚟嘅。你依一生你遇到嘅人啦 ，OK 嘅事啦，其實咧。是有一個很深的連結、嗯、很深的 root 是 way back 的，現在只不過是按住那個程序了、嗯、OK 個時間到了就個序幕打開了，那你就這一幕就產生了，但這一幕產生的時候呢，你說這樣很灰、啊、大佬，即是、啊、我遇到的人全部整定，你可以說是整定，但是你有些什麼 choice， 那個 choice 是一你怎樣處理這件事、 嗯、 譬如我遇到哇昨晚個客人在那裡瘋、啊、我寫到明來我這裡吃飯得 must love cats 一定要愛貓、嗯、哇來到見到貓黑曬面，跟住要求呢杯杯碟碟啊刀刀叉叉全部要換過曬 OK， 跟住呢給 燈貓啊， 是啊， 那不扔出門口， 我想啊、嗯、德國人來的整台，跟住呢給碟東西他的時候呢，他們呢六個人呢有一個位遲兩個鐘先到啦，離曬譜啦。跟住有一個就話咧，食到一條貓毛， 跟住就發曬浪嚟。 咁你哋有貓毛，好事嚟㗎。 居然咧，佢哋可以離開出門口嘅時候咧，其餘所有嘅客唔識嘅咧係歡呼。你可以想象到佢哋有幾浪嚟，即係幾咁乞人憎。咁但係嗱，好似琴晚呢個情況，咁我可以揀同佢對抗啊，同佢拗啦，同佢理論啦。喂，我寫到明㗎喎，點點點嗰啲。我就係話 ，OK， 了啊，一個了字即係咩咧？完咗佢就算。 嗯哼。 OK， 我歡送你走，我送瘟神咁樣樣咧，我俾你走 ，OK， 咁就算啦。我代咗我嘅錢，你走啦。 嗯。 OK， 因為你可以揀嘅就係你點樣處理嗰件事。正如你面對過去嘅傷痛，你係揀日日喊啊，你係揀積極咁樣走出去啊，定係？你是揀沉湎在這個過去 ，OK？ 對於現在的香港，你是揀喂，我要啊，即係相信陰謀論啦，定係我真係認真 study 去揀我想支持的人啦，定係我真係奉行民主的精神，我四個人都要俾佢入閘嘅，即係你是有個你自己的取態。 講大話會勾你根㗎？ 冇啊！依樣嘢係冇人敵聽 你。我想睇下幾多人勾你根你。 依樣嘢係冇人敵聽你嘅 ，OK， 冇人主宰你 的。啊，冷靜啲啊，用下腦啦，唔該。 所以咧，你對任何嘅事嘅取態，你講嘅説話，你諗嘅嘢，你係可以自己揀 ，OK、 嗯。 成日都講呢、這個要有獨立思考、 嗯、 ，OK， 好冇？ 好。 時間差唔多啦。 好啦，我繼續。 咁咧就聽日嘅如是我聞係咪次官啊？ 啊！如是可聞，如是我聞的話咧，可以就再隔一集，等阿女王講嘅時候咧。 係啦。啊，聽日嗰集咧就係次官加文老師。 下一集咧就希望啊，大家問問女王，即係點樣，即係搞風水啦，即係攞命嘅人。 點解咧？ 你見我謝曬。 你見唔見到我都謝曬啊？ 你搞完我陣之後咧， 嗯， 係真嘅各位。第一，我老闆發咗達啦，唔關我事啊，唔知點解啦，入工唔入資啊？ 因為你擺公司，我講幾多次。 公司股票升咗十倍啦。第二樣嘢， 點解你唔俾 share options 俾我咧？ 我都冇。 你下次唔好俾利是我，你自己俾股票我。 啊，我諗啦。 得得得。 我都未有。第二樣嘢咧就係忙到傻咗咯。 嗯，好啊。 咁而家我就已經喺呢、這個即係、就是、Bloomberg 咧嗰個 lead table 上面彈咗上去啦，排名已經好死高。 嗯。 咁第三樣嘢咧，一個月之內接咗三單 underwriting IPO。 嗯。 要唞唞咯。 嗯。啊。咁你即係點啊？預告唔做節目啊？ 唔係預告要女王，即係諗下即係點樣，即係 請人咯，唔係點啊？ 已經請咗好多啦，大佬。 係嘛？ 租到一半層大廈 ，come on。 哦。 咁我都唔想嘅。 咁拆咗個鎮佢咯。 唔好啦，真係。 哦。咁 你諗下點樣分翻啲俾我細佬過啦？ 哦，我都好忙啊！你見唔見到？我都殘曬，見唔見到 ？OK。 係嘛？咁點啊？冇辦法，揾食艱難咩？香港有土地供應不足嘅問題啊嘛，係咪？ 人生機莫信飽啊！ 係啊，咪梗係咯。所以咧就風水有啲用嘅，我哋揾集。 記得問女王。 如是我聞可以講講， 嗯、 因為咧我 係 啦，我而家係跟個次序係點咧，就係、是、一命二運三風水嘛。咁、 嗯、 suppose 就係咧，而家開始數嘟嘟咁樣就會講風水，但係咧我決定都係冇啦。一命嗰度咧，我上一集係講咗，講咗臨終啦，有人就嚟要死啦，或者動物都好啦，要就嚟死要點樣做啦、嗯。第二中陰身嘅旅途係發生咩事，嗯、見到啲咩啦 ？OK。第三咧就係、是、哦，道家講嘅嗰個還壽生前係點樣一回事 ？OK， 但係咧諗下啊，如果講一命嘅話，不如講下唔同嘅六道輪迴裡面唔、 嗯、 同嘅命係點啦，係嘛？咁同埋譬如人道，我哋嘅八苦係邊八苦啊？係、 嗯、 嘛？咁但係畜生道嘅八苦又唔係嗰種苦嚟、 嗯， 又唔同嘅話、 嗯， 地獄嘅苦又唔同嘅，咁啊講下唔同嘅命啦，嚇係點樣樣？ 我想睇下佢點勾你根嘅， 冇依樣嘢啊！跟住咧，民間信仰嚟嘅。 炎王會好繁忙。 依個唔係佛教嚟噶，咁樣。 炎王爺好繁忙。 冇啊，都話。咁咧，我哋而家嚟緊有個發展嘅，可能咧就係我會將如是我聞咧考慮緊嗱、嗯，聽眾留言啦，俾 comment 我哋啦，我會 聽大家意見。 係啦，就係、是、可能將如是我聞抽去禮拜四晚做。 加多個節目。 係啦，咁、嗯、咧就我自己就繼續講佛學，因為如是我聞其實即係佛經開頭四個字嚟嘅嚇，咁、 嗯 啊、所以我就可能會咁樣做。咁咧次官咧就會開一個新嘅節目， 嗯、 就係講唔係佛經，但係有啲好 interesting 嘅嘢嘅，例如咧就好似今次《山海經》啦，係、 嗯、 嘛？例如咧就係一啲超自然嘅現象啊。 嗯 喪屍啊、殭屍啊、 嗯、 小寶神功裡面的內容啊，係、 嗯、 嘛？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可以 split 開變咗兩個節目。 嗯、 我嗰個咧就純粹喺佛學嘅角度啊，同埋喺誒做咩咧？玄學啦、啊， 因為費事大家等太耐啊，咁隔兩三個禮拜先講翻同一個話題。 係、嗯，因為我都收到有聽眾講話，哎呀，早兩個禮拜睇到就好啦、 嗯。 我嫲嫲啱啱過身，或者早三個禮拜睇到好啦。我爸爸啱啱過身，咁所以我就有少少過意唔去嘅。咁我就覺得即係 新總要求， 夠鐘起身啊 ？OK， 對唔住。 啊 ，OK，OK， 遵從要求啊， 係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啲咩 topic 想聽關於如是我聞咧，咁你哋可以留言嘅，係、 嗯、 啦，如是我聞係有講外星人嘅，小灰灰有嘅嚇 ，OK， 之前 係啦，佛經係有講外星人嘅，因為 OK， 所以咧就大家即管留言，想聽啲咩，唔想聽啲乜嘢，包括其他節目《決戰中環》啊，《最炎 黃》 啊， 嗯， 即管留言， 無人歡迎 ，OK， 多謝大家 ，like subscribe YouTube。 Subscribe YouTube, YouTube OK,Like、我哋嘅 Facebook page, 拜拜。